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啦！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有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早晨 ，PC。 早晨啊， 系今日咧，同你短讲几分钟啦，呢一个湾区嘅新事物先。 喂，新事物真系有、啊，而家啱啱入咗个新规划咧， 系咪啊？ 嚟紧开到机场喎，湾区 喺边个位啊？ 系咪系咪 中山啊？ 咦，就真系唔系， 系咪江门啊？ 传闻咧呢单嘢咧就系喺广州嘅。 嗱，传闻啫，大家都系传闻。 系啦，即系有报纸啦， 有报道啦， 有报道啦，系啦系啦。咁就喺广州嘅，但系其实咧，以我所知咧，其实嗰个位置系属于佛山 嘅 广佛同城啊嘛。 正所谓广佛同城，佛山又系属广州，系就嚟中山都系属广州啊！我觉得即系擘到好大啊。 我谂咁讲嘅，我哋由十四五规划嘅发展里面咧，我哋要将广州啦。要发展一个交通嘅运输体系嘛，咁、所以咧，按住呢个情况咧，我哋就将呢个广州嘅接近佛山，其实应该属一定系属于佛山，高明区系属于佛山， 系 喺呢个位置咧，就系一个交通枢纽咧，配合成个珠三角嘅发展啊， 系 咁咧，佢里面咧当中咧有一个目标嘅，就系形成一个东南亚嘅四小时。全球十二小时嘅航空交通圈， 唔困难啦。不过老实讲句啊，又帮香港攀回一城先啦吓。其实我哋香港国际机场都做到嘅，即系东南亚嘅四小时生活圈。比方说，依家我哋做好多东盟嘅生意咧、或者用东南亚比较妥帖啲啦，就系、是、譬如泰国啦、越南咧，我哋好多时候嘅往来经商，其实香港飞越南个零钟噶咋，泰国都系讲紧两个零三个钟头 around。咁其實係一啲相對近嘅一啲地方咯，我自己真心覺得。咁而其實嗰、那個當然啦，貿易頻繁就一定係越多越好嘅一件事，就等於嚟緊5月6號就會國家移民局嗰度都會放啲內地嘅遊客嚟香港啦，以至去澳門啦，咁樣團出團入可以 total 我印象之中6日定7日咁樣可以俾你不斷往返兩地啦， 放親新嘅措施啦。 係啊，我覺得呢、這個。正噶禮物嚟噶，香港 14日 係啊，多啲人會嚟香港同埋去澳門咯，一定係咁啊。總之希望真係推動到經濟，推動到消費，咁啊，大家香港旺起來， 好 啊， 積極啲。 我的潔癖也許沒法改變。夜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世扮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杀雅人不美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已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塔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袒露真心惯常念，而竟被识穿更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 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犹疑复一日，怀疑该失声。你说你可无情，北斗星当报警，泥泞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望天上画圆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震慑心底有感应。自身大自然松口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收尾，教我喜爱我自己。像你就最自由，在意就该开口，以群与极端都要守旧，从宇宙面尽头，随途监记星宿，无聊知识听你未够。一看似我也很淡定，银河多缄默，可跟我一拼。你有你的本领，死灰翩翩觉醒，无穷邪意赠你星星。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寂寞寂静静寂。你也像漫天星，漫天星，这灰暗星将给你承托跟指令。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请嚟一位咧电视界殿堂级嘅人物，徐小明博士，小明哥早晨。 早晨，阿 欧， 早晨。 系啊，咁知道咧嚟紧啊，就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咧，咁喺5月26号嘅礼拜日嗰度咧，咁小明哥咧就有个座谈会，咁同边个咧？同山东嘅太极啊，螳螂门咧一齐啊 crossover 去讲下究竟啊真正嘅武术同埋电影嘅结连究竟系点咧？咁个名字叫武影非凡，咁啊一次过交俾小明哥讲下呢一次嘅活动啦，而你落场而入到场嘅，我知道因为免费入场咧就。好多你嘅 fans 或者想认识中国武术嘅朋友仔咧，都会啊尝试去报名啦。咁啊，交俾你讲下今次嘅活动先啦，好嘛，小明哥，唔该。 好啊，好啊。咁我今次咧就非常高兴咧，就得到即系非遗办公室一度咧，咁啊即系邀请。咁啊，佢哋拣咗咧有几个即系啱啱攞到非遗嘅有代表性嘅武术嘅门派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我本人呢就是山东太极螳螂门的第九代的传人，咁所以呢我就好多谢佢哋俾个机会我哋介绍山东太极螳螂门呢、這个。咁但係呢即係我觉得今日既然分享到我嘅门派啊，我哋係属于太极螳螂嘅，咁但螳螂门呢係有好多唔同嘅流派嘅支派㗎喎、哦。咁我今次好高兴呢请到唔同嘅流派嘅师傅，虽全部都係好有代表性嘅。包括咗就係、是、东江周家螳螂啦，即係我呢个南螳螂嚟㗎啦。咁北方螳螂仲有七星螳螂啦，仲有太极梅花螳螂啦等等咁。咁呢啲非常嘅代表性，就希望喺呢个会度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当然呢我自己本身都係同影视离不开关系嘅。咁有好多元素呢曾经用螳螂拳嘅呢个风格拍过嘅电影呢，我都可以同大家一起一一分享佢嘅特色啊。拳派嘅流源啦，系点啊？咁咁啊，除咗讲解之外咧，有示范啦。咁好难得呢啲师傅咧，个个都踊跃支持，咁个个都上台将佢哋精湛嘅武艺咧，一一呈现喺观众面前。咁啊，我本人除咗准备好 PowerPoint 同大家讲解之外咧，我自己都会演示下我哋山东太极螳螂门嘅拳术。 哇，有得睇小明哥耍两手嚟睇下。嗱，我知道咧，其实我好耐。 之前你奪標呢部電影宣傳嘅時候咧，我都請過你上嚟香港電台做訪問。我記得嗰陣時就同阿健仔啦咁樣。 嗱， 碰巧啦，咁啊，依家又一個奧運年啊，咁啊，今年巴黎奧運，咁啊，正正好去演繹一下或者表達一下，喂，中國武術博大精深，而且喺運動項目入邊，即係過往香港嘅亞運隊亦都好出色咁樣啦。點樣可以將咧武術文化？結連運動文化，成日話文體類文體類，文化係乜嘢啊？電影咪電影文化咯，體育係咩啊？武術就係其中一個項目咯。咁啊，究竟會唔會發展埋旅遊產業？我哋梗係希望互聯互通啦，咁樣一次過交俾小明哥又多講下呢一個面向，好唔好啊？唔該曬你。 咁其實咧，作為一個即係武術界嘅同仁啊，咁啊個個都心懷住一樣嘢，就係我哋。睇住奧運裏面所有好多國家嘅國技都擺咗入去噶啦，成為一個正式嘅競技賽嘅比賽項目嚟嘅。例如好似話柔道啊、空手道啊、跆拳道咁，單單係我哋中國嘅武術咧，只能夠喺一啲亞洲地方嘅活動當中咧，係成為咗一個項目。但係喺呢個奧運裏面咧，我哋一路都不被承認係一個正式比賽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咧，近呢二十年咧，大家我哋都好努力嘅，特別係我哋北京嘅領導啊，個個都好一路推動住呢件事。咁我哋好希望透過我哋自己要自強先，即係我哋自本身所有我哋嘅中國人都應該要支持呢個項目，做好多個講解啊，全民支持，全世界好多地方支持，咁先有機會入到奧運嘅。咁啊。所以嗰陣時我拍過奪標，咁我今日就趁呢個機會又咁講解非遺，咁我好希望咧能夠再多啲推動呢一個我哋嘅尚武精神啊，我哋嘅武術特色啊，點樣將呢樣嘢做到更有意義啊咁樣樣啊，咁啊喺呢一個環節當中咧。我而家都仲接受緊一啲團體嘅邀請，咁啊，我哋目標就即係希望咧，首先我哋香港能夠將武術推動到入學界先，跌咗學界。咁人哋嗰啲學校啊，包括日本、韓國等等咧，佢哋即係幼稚園開始就由武術俾你入去玩下玩下，啲幼稚園咁玩啊，中小學已經成為咗學校體育課程之一嘅。但係好遺憾，我哋香港係冇嘅。咁我而家希望亦都努力代表咗呢個。我哋香港武聯武術聯會度咧，咁啊希望同教育界嘅人去溝通，點樣先能夠將呢個武術入到學校先？即係如果我哋自己都睇唔起我哋嘅，咁我哋點講去入呢個奧運咧？係咁樣。 非常認同啊！咁啊，實有一啲叫做推動者咧，不遺餘力，其中一位咧就係徐小明博士啦。咁啊，嗱，今日咧同小明哥咧講住咁多先。我咧就自己咧就叫做已經報咗名噶啦，就入到去呢個咧睇呢個文又得武又得呢個武影非凡嘅講一個座談會。咁啊，徐小明博士就代表山東太極銅鑼門嘅咁樣。到時咧就5月26號香港文化博物館一號劇院咧就約定大家3:30。咁不過都係嗰句啊，雖然費用全面啊，但係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㗎嚇。咁所以咧， 嗰個位 置 好緊張而家。 係啊係啊，所以就係咁樣啦。好啦，咁啊預祝你呢個座談會成功，再加上就係非常多謝啦，即係小明哥咧繼續喺電影界別啦、武術嘅界別啦，為我哋咧作出貢獻，好嘛？唔該曬小明哥， 多謝你，多謝你， 拜拜， 拜拜。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知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上个走了，下个他分心话。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政府正系采取措施，增强香港作为财富管理及资本形成中心嘅吸引力，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金融中心嘅地位。许正宇喺本台英文台节目上提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反應正面，每日收到過百個查詢。本港已經有超過27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相信多家族辦公室數字亦都龐大，反映香港作為財富管理及資本形成中心的吸引力明顯。至於資產財富管理業務方面，本港管理的財富近40,000亿美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超過10倍。許正宇說，全球地緣政治變化之下，市場正是尋求資產多元化，香港可捕捉當中帶來的機遇。對經香港投資內地的個人投資者而言，香港很有吸引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何家不减具有保底精神，不论世界变化或者经济状况好坏，雇员薪金不会扣减，环境理想的时候亦都可以分享。他指出，方程式经过最低工资委员会劳资双方和学术界讨论及取舍，最后一致同意，相信最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屬於勞資雙方都接受到的決定，設1%封頂機制亦都希望令到僱主略為放心。至於設計方程式時選擇以最近10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趨勢增長率為考慮，相信數據會具有更強穩定性。孫玉涵認為商界無需太擔憂，強調最低工資機制目的是保護0.6%的勞動人口，大約17,000多名最基層僱員，相信方程式對營商成本不會有過度增長或者影響香港競爭力。美國紐約警方進入紐約大學，要求親巴勒斯坦的示威者離開。大學發言人說，警方是應校方要求到場，大約30名示威者自願離開，亦都有10多人因為拒絕警方命令被捕。學校星期五的課堂如常進行， 警方又在纽约新学院采取清场行动，拘捕43人。纽约警方证实，星期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清场期间，一名警员尝试使用配枪上的手电筒时，意外开了一枪，击中墙上的框架，事件之中无人受伤。而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州立大学，示威者将自己锁在图书馆内，至少30人被带走。美联社统计，自4月18号以来，全美至少44间大学或者高等院校爆发校园示威，超过2300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Kevin 为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因为水浸和山泥倾泻的关系，以下路段的全线现时是封闭了的，当中包括影业路来回方向、坑口道来回方向、介乎运亨路和宝丰路之间的一段宝康路来回方向、坑口永隆路来回方向、大澳门路来回方向、清水湾道去牛池湾方向近住西贡公路的一段行车线都是全线封闭了的。而受影响的九巴路线91和 91M 号、城巴792号、792M 号是需要暂停服务的。另外，环保大道都有水浸，来回方向近住骏逸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时一带是稍为车多繁忙的。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是大致畅顺的，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是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科学园是一段车多的，龙尾去到大埔坳路围，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亦都慢车，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喺青田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宝林路来回方向近住马油塘车多繁忙，龙尾喺秀安道同埋景岭书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因为恶劣天气的关系，耀兴道介乎耀东村、耀归楼和耀东村、耀兴楼之间的唯一行车线现时是封闭了，经过以上地方就要小心点了。最后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驾驶人士就要小心驾驶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日食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石山街、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咁啊，礼拜六早上啊，同 PC 饮个茶，嗱，唔系饮传统嗰啲香港式嗰啲饮茶啊，咁样或者翻广州啊，一盅两件嗰啲。 有咩茶饮先？ 我想同你讲茶饮文化， 系 即系内地咧，可能你都会听过好多唔同上市公司又好啦，唔上市嗰啲又好啦，即系大街大巷个个都有个首要饮品嘅。 而家转咗嘛，即系之前就系讲饮咩花茶或者饮乜嘢咩奶盖咁样， 珍珠奶茶。 而家系转咗做手打柠檬。 系啊，嗱，手打柠檬又有啲新演进喎。 系 系啊，有好多唔同嘅演进。总之咧，你翻到内地咧，基本上咧，个个人都系一杯二杯 啊。但我真心想同你分享，我最近咧去咗一间， 有咩体验？有咩体验？ 系我最近去咗一间叫做火锅店啦。呢间火锅店都属于连锁，但系唔系我哋平时去开嘅一种嗰种连锁餐厅啦。咁咧，我竟然发现一件事。 是咩？ 就是佢嘅甜品好好食， 系咩啊？ 系啦，佢嗰系类似沙冰嚟嘅， 系 咁，但系跟住咧，佢里面 即系都当系饮品类啊， 都唔系嘅，雪糕啦，系、哦、啊，即系佢有埋一个成个雪糕咁样摆咗喺上面啦， 系 跟住有嗰啲巴菲咁嘅， 系 跟住但系又有沙冰喺度， 嗯， 我系好少会觉得食完之后。隔咗一个月，好想再翻 去， 为咗我系为咗个甜品想翻去，想翻去再食嘅。 咁可以试下啦。即系不过嗱，讲翻茶饮先。头先讲咧啲手摇茶啦，或者一杯二杯咁样啦。咁啊，依家咧有个新嘅文化出现咗咧。嗱，水果茶你饮好多啦，呢个珍珠奶茶又饮好多啦。之前譬如好出名嗰个酱香咖啡啦，酱香 latte 啦。 你到最后有冇试过？ 有。尤其是早兩三個月，係咁喺前海做嘢嘅時候，因為前海冇嘢多，除咗金融機構就係咖啡鋪，佢連食嘅地方都唔多。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咩連鎖火鍋店，其實佢唔多噶，佢冇咩食噶。佢有啲好高端嘅食咯，但我哋又犯不着食嗰啲咯。 我反而想問下你，你而家覺得前海交通點咧？ 有一忽都係爛融融，但係佢好 core 嗰啲地方咧，就真係大街大路好寬闊嘅咁樣咯。 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一路以嚟我所知咧，前海本身嗰個規劃係五年嘅啫。 係啊， 咁跟住然之後咧，所以發生件咩事咧？ 係啊， 一路都冇巴士線入到去嗰、那個 冇㗎 嗰個地方。 冇㗎，佢但係咧，佢啲道路規劃咧係单边都系四五线行车， 是 即系佢系唔系窄依依嘅，全部都系大街大巷、大路大阔咁样。不过就 系 我头先第一句就讲咯，佢一忽系烂融融嘅，佢有一忽咧就好繁盛嘅。佢总之咧有一两条桥同埋有啲大桥相隔之后咧，好似仿佛隔咗条桥咧就已经去咗农村咁样咯，即或者系啲未开发嘅开荒地方。呢一边咧就系全部都系一啲。金融機構以至係國際金融機構啦，所以係好有趣噶。前海一個 夢嚟噶，真係一個夢嚟。 一個局面。咁前海後海又生活圈多少少咯。即係如果你要， 但係後海灣而家發展得真係太勁啦。 後海就係玩生活嘅，唔係玩金融嘅。前海就係玩金融嘅，同埋玩高增長嘅，高增值嘅。 每個禮拜嗰度都塞滿人 啊。係啊，所以依家其實。舊時我哋成日喺度諗咧，話深圳灣過關，即係當你唔揸車，即係你去深圳好難揸車。其實你揸車唔通喺翻珠海屈翻過去深圳咩？其實費時失事，你一定係可能將架車泊喺天水圍或者泊喺元朗某啲地方，咁你咪可能搭的士去到深圳灣咁樣過。舊時咧，我成日都覺得心心念念咧就係過深圳灣最快嘅，但依家咧。我開始有少少疾步，因為你過完深圳灣之後咧，你等嗰程的士咧，或者 call 嗰啲車咧，其實佢都唔係咁容易去到嗰啲落客點去 pick up 你。 我覺得咧，而家真係可以試下去蓮塘。 蓮塘係嘛？ 係啊， 我真係未試過喺蓮塘過關 嘅。最近有朋友同我分享啦， 因為成日 book 個車位 book 唔到啊。 介唔介意行5分鐘啊？ 唔介意， 隔篱就 冇乜所谓嘅，我好中意行路。 系啦，发生咩事咧？有人提醒我咧，原来唔一定要 book 车位。佢话原来隔篱就有个特别嘅停车场嘅，系、哦、啊，即系 点样特别法咧？ 难地停车场， 即、 哦、 系、就是、只不过打开门做生意，而个价格都唔会太贵， 唔会太贵嘅，好似仲抵啲添啊 ！Really？ 系啊，哦、因为佢断中计啫嘛，佢反而莲塘口岸，如果你迟咗嘅话，你嗰个诶。好贵噶，嗰 系咩？ 系有个佛钟噶，系啊系啊。 好啊，咁啊，大家嗱，北上嘅朋友就要注意啦。依家好多嗰啲北上群组啦，即系成日礼拜六日九点零十点就要话俾你听，皇岗口岸实时 有啲咩可以买啊？ 唔系啊，实时啊，即系打几多蛇饼啊？因为上个礼拜六日咧就咁啱香港就天气唔好啊嘛。 系 咁，我印象之中有啲朋友礼拜我 look 下嗰啲社交平台嘅时候，已经见到夜晚九点钟喺福田口岸系要打蛇饼。咁呢个打蛇饼嘅情况呢就好耐冇见过啦。之前都系我细个可能回乡探亲嘅时候喺罗湖先有见过啦。 系，我正想同你分享，我罗湖系一个小朋友一个好重要嘅经历嚟。 罗湖依家反而唔系好打蛇饼 嘅。冇乜咯，我印象我行过一次嘅前排。 你知唔知点解？咁我又睇翻下边啲留言啦。咁点解罗湖唔打蛇饼，福田打蛇饼？你知唔知点解？ 系个铁路嘅问题嚟嘅。 系啦，除咗铁路同埋，与此同时咧，就系两蚊搭车。因为咧福田口岸咧，你出完之后咧，仲有啲两蚊嘅巴士搭。 系， 但系罗湖咧就焗搭铁。 系， 咁你搭铁就一定系贵过，即系因为长者冇得用两蚊乘车。 系， 即系类似啊呢啲咁嘅情况。我睇翻啲网民系咁样写啫，我又觉得理顺到件事。系啊，系啊， 嗰个生活消费模式好合理。 我哋有牌啦，我哋距离两蚊搭车。快，我又唔讲够胆讲快，都有一段时间，我都要拼搏。 好啊， 好啦，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 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重拾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旧生创河，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渐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福气，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到尾，能够让你生活以后。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深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我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生活已复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而我即将耗尽最 偷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早飘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你可能喺内地消费完咗，咁喺福田口岸，你咪搭翻架车，唔一定晚上喺上面食嘅，翻翻落嚟香港食都得嘅。咁啊，即系可以克服克服咁消费咧，都系我哋好推广啦。咁样，总之系半日喺内地嗰度用完钱，喺香港又用翻半日钱。喂 ，PC 之前介绍我去到近乎天水围元朗嗰度啦，就是、有间农家菜， 接近流浮山啦嗰度。 系啦，咁啊去试咗啦，咁我觉得都几有趣。同埋幾出色嘅，佢啲釀豆腐客家釀豆腐就幾地道啦，只雞又幾好食啦咁樣。 你有冇食佢嗰個魚腸蒸蛋 啊？有啊有啊，我有食啊，但我覺得稍嫌價錢偏貴，但我都有照叫咯。咁我覺得係好食嘅，因為咧我必須講佢魚腸蒸蛋咧就唔係齋魚腸嘅，其實我自己好中意食魚撲嘅。 嗯， 咁你。話平時喺屋企咧，就你去街市嗰度執一兜嗰啲魚撲，自己翻去搞啊，即係姜葱屈咧， 好難搞。 我又冇嗰啲心神，其實老老實實。 同埋你問我魚腸蒸蛋真係好難。好难做其实。 哦，点解嘅？ 因为你要洗条鱼肠唔简单，同埋你仲要蒸出嚟之后唔腥咧， 系 又系另一个问题。 功夫菜嚟嘅。 功夫菜。 阿 PC 讲嗰个地方我食咧，就首先外脆内软啦，嗰啲焗嗰啲蛋咧，浆咧已经成为脆卜卜咁样啦，面嗰一层啦，跟住好似切蛋糕咁样，你就攞只匙羹咁样切落去咁样。咁讲得好啱嘅，鱼肠去洗咧，真系功夫嘢嚟嘅。咁唔腥亦都系应记一功啦。再加上就系你未。落胡椒粉或者唔需要落胡椒粉底下咧，唔腥咧先系应嘢。因为你其实坊间依家好多大排档都做翻啲怀旧菜咧，就系咩鱼肠蒸蛋啊咁样嗰啲嘢咧。咁你有阵时你哇，你一樽嗰啲胡椒粉摆喺度，其实点都唔腥啦。 跟住我第二个菜就会介绍你，即系当然你食完啦，睇下有冇食。藕饼好食， 藕饼我真系冇，因为我叫咗豆腐就冇叫藕饼咯，你都食唔到咁多嘢。 藕饼你要翻兜啊！呢单嘢 要翻兜， 要翻兜。 点解？点解啊？讲两句。 藕饼系咬落去嘅时候咧，系脆嘅，即 系 佢有翻个藕嘅 texture 啦。 系， 但咬落去脆咧，然之后香口啦。 哦， 系啦。 OK。 估紧会扼杀了默运，如自由片断线飞向下个乱枕，焦急最多勉强合衬，过于恬淡地爱渐渐和平吸引。是要走到尽头，谁能任你保留？谁参破？凡人无力掌握所有，就算。 善，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被爱，终归爱到绝望。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接受错，学习明了后果。从吧再复原，才能学会安全而差错，哪来磨练怎么分寸。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被爱，终归爱到绝望。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相错就错，放胆领错，暗示还为合魔。并没谁强大到一生只有对没错，别人来往留下什么。就当在情路寻觅的亦曾迷失过，也许错误过，才沉淀过，犯错出自为情传下歌。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继续错，让别离来受苦。或对的有天会找到你下落。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同埋有呢個農家走地雞啦，咁我都覺得係比平時啲冰鮮雞係出色啲嘅。咁、你話喺香港食到走地雞嘅機會就真係低啲啦。不過你如果翻去內地咧，尤其是喺大灣區咧，就食雞就真係比香港好食嘅。老實講，即係你譬如斬翻只湛江雞嚟食，就真係齒甲留香啦。亦都唔係食肥大嘅，香港啲雞咧就係食肥大。內地啲雞咧就食精緻嘅，即係大家就有啲唔同嘅，即係有啲香港朋友翻到內地去食雞，哇！啲雞斬到碎飲飲咁樣咁細嚿， 我好怕咧拖即係嗱嗰拖刀咧嗰下咧，你就會見到有啲碎骨喺個雞度。系啊，跟住然之後咧，你咬落去咧，你咬到啲碎骨咧，個感覺咧硬係覺得撐啲，即係咧好容易咧嗰啲碎骨咧黐牙，咪即係入咗牙啦。 係啦，咁就麻煩啦，你要用啲好大力嘅牙籤去撩翻佢出去，同埋你會整到啲牙疏曬咯，咁啊唔好啊，亦都唔抵啊，亦都唔抵啊嚇。 即係當然你可以翻去內地度睇牙 嘅，好平嘅，洗牙真係好平。好啦，嗱，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同 PC 咧説説笑笑有一個小時啦嚇，咁啊。下集再同 PC 一起做节目，希望呢听众朋友有个愉快的星期六了吧。好，拜拜。 拜拜。 重复去改，难改写我。